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玉敏踢爆泥》。而家我哋咧就九点钟啦，吓，即系2023年嘅1月27号咁啊。兔年嘅正月，今日應該係初六啦，咁啊，聽日就初七人日啦，咁啊，眨下眼咧，呢個新春假期就已經搞掂啦，係嘛？喺台灣咧，放假放到禮拜一，唔係禮拜一先翻工嘅，即係放埋今日、聽日兩日啊，唔係應該禮拜仲有禮拜三日，即係禮拜五、禮拜六、禮拜都仲係假期嚟嘅台灣，所以台灣同大陸好似嘅個春節假期係好差長嘅。啲公務員咧下個禮拜一先翻工嘅，啊，銀行都好似係嘅，我即係我唔知呢幾間銀行好似都係好似冇開嘅啊。嗱，今日咧就講兩個走佬嘅，即係講走佬啊！今日講，真係慘，我自己都係走佬啦，啲人話你咪又係走佬咁啊？屌你，香港人走佬，中國人又走佬。咁其實香港人同中國人走佬咧，即係個程度有少少唔同嘅。即係過去咁多年，即係特別係1978年即係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即係之後啊，即係呢40几年咧，係嘛？咁都有好多人咧，即係同以前唔同啦。佢可以出國啊，可以出去讀書啊，就可以去探親，甚至可以移民，係嘛？咁相對比以前即係呢個極左時代咧，即係。伴隨著呢個市場經濟嘅發展咧，咁有啲人咧已經係個生活相對比較富裕啲，係嘛？嗱，撇開嗰啲貪官污吏唔講啊，嗰啲即係所謂貪腐嘅官員，佢將啲仔女送去外國，係嘛？咁佢係買個保險啫，係嘛？佢自己係繼續喺度掠水，係嘛？掠到東窗事發，咁至少啲屋企人都係喺出邊啦，係咪？咁有啲人移咗民啦，係咪？有啲就即係出去置。即係置房產，買咗好多屋，係嘛？有啲就去投資，乜都有，係嘛？咁即係一直以來都有人即係離開中國，係嘛？咁嗰陣時就已經流行一個即係叫順口流啊，即係順口溜。我成日講嘅，即係其實我記得我90年代初咧，我寫文章我都已經講過呢一個問題嘅啊。咁所以用嗰條題目就係叫做萬歲不離口，背後偷溜走。流啊，偷流走，系咪？咁嗰即系呢个系国语嚟嘅，弯虽不离口，背后偷溜走。哇！一路讲到自己几爱国啊，祖国几伟大啊，日日好似而家啲小粉红咁喺嗰啲即系微博嗰度打飞机，系嘛？即系你中国就即系最伟大噶啦啊！美国啊，一无是处，迟早啊俾中国骑个头，系嘛？中国就世界第一超级强国，日日喺度打飞机。嗰把口就咁樣講，但係身體係非常之誠實，走得快就好世界，係咪？咁今日咧我就講即係香港同中國啊，即係都係同香港就講過好多次嘅啦，即係近呢幾年正移出嘅人口已經超過20万，係咪？好多就去咗英國啦，因為 BNO 嗰個所謂5+1嘅計劃，咁啊，甚至乎將呢個計劃又再做一啲修正，咁就好多人都可以。即係離開香港就去啊！即係去祖家啦，即係以前嘅祖家啦。即係你97年前出世嘅，咁啊英國統治噶嘛嗰陣時係咪？咁所以去呢個英國嘅人咧，就佔嘅即係比例就高啲，係咪？咁呢個就已經好清楚噶啦。咁啊，跟住就到其他嗰啲西方國家，係嘛？主要就係加拿大啦，係嘛？美國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呢一個澳洲啦，係嘛？甚至紐西蘭啦，歐洲仲有其他國家，係嘛？都係好歡迎香港人。即係逃難去嗰度嘅喎， 咁呢種逃難咧，同你發生即係戰爭嘅時候嗰種逃難個難民有少少唔同嘅，係咪？咁你都係喺一個即係相對仲係叫做即係冇戰亂嘅呢一個環境底下，你選擇更好嘅即係居住嘅地方，同埋離開香港呢一笪地方。咁點解要離開香港咧？咁呢啲原因就大家即係都好清楚噶啦，係咪？大家都有自己嗰個打算，係嘛？人佢總係要為自己。啊，即係做一個選擇啊！咁呢個基本上係都係人權，咁嘅基本人權，我選擇居住喺邊度嘅自由，選擇遷徙嘅自由，呢個係基本權利嚟嘅，係嘛？每一個國家佢有憲法嘅，佢都會規定嚇，即係人民個基本權利其中一項就遷徙自由，係嘛？佢有出國離開自己嘅國家嘅自由，係嘛？咁今日要講咧就係美國咧。就好配合香港人走佬嘅，而家係美國、加拿大都係嘅。加拿大最近嗰、那個即係太即係救生艇計劃咧，又好似話要調整啦，又係嘛？咁啊，加拿大咧，你申請即係話呢個政治難民咧，佢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批啲嘅喎，香港人啊。咁當然你有參加過反送中運動啊，或者你被判過刑啊。係嘛？或者你有案在身啊，臨尾冇事啊，咁之類啊，呢啲全部你去加拿大申請呢一個政治難民咧嘅機會咧就非常之高嘅。有啲甚至有啲 case 咧，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嘅朋友，佢哋負責做呢啲即係佢義務工作啊，幫助一啲香港人申請做難民嘅即係義務工作啊，冇錢收嘅大佬係咪？咁佢哋都有好多個案啊，我都好清楚嘅啊，咁啊。我上次去加拿大嘅時候咧，我都有同呢啲相關嘅朋友，即係大家都即係去了解一下啊，究竟我哋香港啲手足啊走咗去嗰邊之後嘅情況點樣？咁我都有去了解嘅，包括去美國、去洛杉磯、三藩市，我都有同呢啲相關嘅人接觸嘅。有兩種人，一種咧走去嘅人，走咗去嗰度嘅人啊，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幫呢啲走咗去嘅人 ，OK。咁啊，最新嘅一個消息嚟嘅呢個係啊，所以今日呢一節咧就踢爆一定要講嘅啊，就係美國政府咧就將呢個 DED 啊，即係 defer enforce departure 啊，咁啊亦做中文就應該係呢一個所謂延遲強制離境計劃啊。咁因為你如果申請咗個 B1 B2 visa。啊，即係去美國喺香港嚟講啦，係咁喺台灣而家就唔使即係去領事館啊，即係申請呢個 visa 嘅，就可以通過網上，即係類似加拿大嗰啲、澳洲嗰啲 ETA 咁喺網上，你填咗啲相關嘅資料，咁我可以俾個即係俾個 visa 你，咁佢已經有個記錄㗎啦。你入境嘅時候就已經就 OK 㗎啦，係咁啊都唔使個 hard copy 添嘅，係嘛？咁美國就唔係嘅，香港就要 visa 嘅 ，OK？ 但係喺台灣就唔使嘅，又係用網上簽證啊，即係嗰個其實嚴格嚟講，嗰啲唔係簽證嚟嘅，個電子簽證又好乜都好啦，叫 ETA 啦。咁呢一個 DED 咧就係話，你如果你香港居民係嘛，或者喺度讀書嘅啊，或者喺度做工嘅，咁你居留都有個期限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呢個居留期限到就唔需要 enforce departure 啊，咁要延遲呢個都係 enforce departure， 咁啊簡稱叫 DED，OK、okay? 嘅 defer enforce departure 啊。咁如果我譯咧就係、是、免於強制離境，咁點解可以免於強制離境咧？啊，咁啊梗係同香港嘅情況有關啦，係咪？其實最早咧就係喺我哋睇翻啲相關嘅資料咧，就係喺2021年嘅10月20日，呢個係美東嘅時間，美國嘅移民局就正式宣布咧，就香港居民啊，即係有18個月嘅延遲強制離境嘅待遇，係嘛？即係話你攞個 B1 B2 visa 去旅遊，係嘛？或者學生 visa 佢都係有個期限噶嘛，係咪？咁你攞個 B1 B2 嚟計啦，譬如我哋一般去美國，我就攞個 B1 B2 visa， 咁去到就即係你可以住半年啦，啊， 咁佢會吸俾你嘅，係咪？即係你入境嘅時候，佢問你，誒、哎、嚟做乜？要嚟幾耐？咁佢會吸俾你嘅。你話誒、哎、我住一個月，佢都係吸半年俾你，都係照吸，係咪？咁去過美國嘅朋友攞個即係特區護照去美國或者啊，即係其他嗰啲旅遊證件去美國嘅朋友、香港嘅朋友，你都好清楚啦，係咪？咁喺2021年嘅10月20日，係咪？香港居民有18个月嘅延迟强制离境啊，咁呢个叫 DED 计划，18个月即系年半。咁嗰阵时就系因为喂，2021年系针对2020年7月1日嗰个国安法颁布施行之后，同埋喺2019年反送中运动到2020年呢、这个国安法大军压境，令到香港嘅人权自由受到严重打压，系咪？美国佬啊睇唔过眼啊！咁於是就幫你香港人啊，即係我用嘅就幫你，即係你對於你要流亡去，或者佢俾個空間你至少嗱，咁、啊、佢美國都有 political asylum 嘅 ，OK， 咁但係佢就冇加拿大咁鬆嘅，比較緊少少嘅。咁佢用呢一個所謂 DED 呢一個計劃，就係話起碼俾一個空間你啊嘛。大家都知道好多人去美國，你都延期居，即係喂你過逾期居留嘅好多㗎，逾期居留咗之後。佢可以辦到身份嘅都有啦，大有人在啦，係咪？可以攞到綠卡嘅都有啦，大把啦。大陸咁又係大把。你喺紐約嗰啲溫州人啊、福州人啊、福清人啊，嗰陣時福州福清嗰啲一條條大船咁去紐約嘅 ，OK， 偷渡咪後屘咪拉咗嗰、那個即係嗰個大蛇頭阿平姐係咪？你所以你去紐約唐人街，喂而家唔係金山阿伯嗰啲講台山話噶啦，大部分就係嗰啲講啲話你聽唔懂嘅。佢係咪講國語啊？講福州話、福清話，福建人都唔識聽嘅。即係而家你對福建人嗰個理解，譬如我哋喺台灣呢啲閩南人，咪福建嚟嘅就係、是、福建閩南咧，就係漳州啊、泉州啊呢啲啊，同埋廈門啊呢啲講嘅説話咧，同呢度嘅講嘅話係一樣嘅閩南語，係嘛？閩南語甚至即係其實都好多人講嘅啊！呢啲所謂福建話、閩南語，主要就閩南語最多人講嘅潮州話。我是學佬人啊！我哋啲學佬話都係閩南語嚟嘅，咁啊。不過去到即係廣東之後，咁咪叫散頭散尾啊，潮州話啊，同學佬話咁解啫嘛。有啲係講客家嘅添，咁啊。咁喺紐約咧，嗰啲福州人、福清人知道已經成幫嘅啦，做生意啊，佢哋即係你偷渡去到之後咧，跟住就有人 take care 你嘅啦，大佬啊，好犀利噶，嗰啲勢力就唔係講笑嘅，係咪？即係唐人街。即係特別係紐約啊，咁啊好多福州人、福清人嘅，係嘛？咁呢啲咪偷渡去嘅咯，係嘛？大部分係偷渡，咁結果有身份嘅好多都，因為咧喺紐約又好，加州又好咧，佢嗰、那個即係移民局咧就唔會話成日去檢查你嗰啲酒樓啊，你有冇黑工啊，冇嘅。佢係俾你入到境之後咧，佢係有你嘅，真係咁樣嘅，係嘛？譬如話，你政府嘅政策係要將呢啲人誒驅逐出境啊，或者咩墨西哥邊境嗰度都係，喂有啲偷渡幾次嘅咯，到最後，因為你老實講，你加州亦都需要大量嘅勞工，係嘛？咁呢個其實都係公開嘅秘密嚟㗎啦，特別係加州呢啲係左交州嚟㗎嘛，大佬大愛嘅州嚟㗎嘛，係嘛？紐約都係嘅，係嘛？咁所以其實一直以來都係大家都係走佬嘅啦，係咪？大家即係走得快，好世界，大家都係走佬嘅啦，係咪？咁呢一個十八個月咧，佢俾你香港人有個空間居留喺嗰邊，通常就唔係攞綠卡嘅人啦，嚇、啊。講緊十八個月呢，就係香港居民，你喺嗰度居停留，係咪？攞個 B1、B2 visa， 但係佢可以俾你住十八個月。住十八個月咧，佢俾你有個空間，你可以一路揾嘢做啊，或者喺度，總之你就有辦法可以搞到移民嘅，唔理你噶。我話俾你聽，即係當然呢個係我講啦，啊，咁呢個2021年10月20日呢一個移民局嘅所謂香港居民18个月免於強制離境嘅呢個計劃咧，咁佢。其實就係話咧，你喺2021年8月5日啊之前，已經喺美國嘅呢啲合資格嘅香港人咧，佢就自動可以攞到呢個 DED 嘅待遇，唔需要申請嘅。OK， 你只要在2021年的8月5号或者之前入境美国，是吧？好啦，咁啊，包括旅客、学生、交换生都自动可以得到呢个 TED 待遇，可以继续喺美国居留嘅，系嘛？咁就保证你喺2023年嘅2月5号之前，香港人都唔会被驱逐离境。呢个就咁样嘅，即系当时嗰个 TED。好啦，而家最新嘅咩咧？即系礼拜四，美国总统即系呢个拜登咧就出咗一份memorandum， 即系嗰个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是什么呢？延后和扩大对一些留在美国的香港居民的递解期，这个递解期就是 departure， 那你使用递解就是觉得哇被人递解出境，你如果你在入境的时候吸了个 visa， 即是吸了个印，你是留到几时，那么那个日子之前你是要走的，不是就要强制离境的，是吧？那现在就不用的，唔使不第18句仲延长两年啊！真系办咩 visa， 办咩绿卡啫？而家使咩？系咪？等于变相俾你，起码喺度几年，有几年俾你住。即系如果你系喺即系2021年8月5号或者之前由香港去美国嘅呢啲香港人，系嘛？无论你去读书或者去旅游，系嘛？或者啲交换生，咁全部都有居留期限嘅。都唔受呢个居留期限嘅限制，第一个就住18个月可以俾你，而家就要延长到两年。咁加埋咪即係三年半啦，係咪？咁呢个范围呢就扩大到适用要喺呢一日，即係1月26号呢一日或者之前抵达美国嘅香港人都适用嘅。除咗係即係已经到期㗎啦，即係到2023年嘅2月就到期嘅 ,2 月5号已经到期㗎啦呢啲，係咪？即是说原有计划只是适用于2021年8月5号或者之前已经在美国的这些合资格，即是合这个 DED 的18个月资格的那些香港人，是吧？但是现在呢不单止是适用于这个即是2021年8月5号或者之前的即是 DED 的香港人，是吧？现在还扩大范围到在1月26号，即是2023年的1月26号，即是昨天啦。1月26号，即是我哋呢度27啦，即是今日啦，系咪？咁啊，美国时间咁啊26号啦，即系今日宣布啦。我哋用我哋而家嚟讲就系，系咪？咁呢啲都适用。咁喺嗰个拜登嗰个备忘录里边咧，佢系提到，即系。話佢哋都係跟呢個加拿大、英國或者澳洲啊，有啲類似嘅行動嘅嚇。咁即係話咧，呢啲所謂西方國家係嘛，基本上個立場都一致噶啦。對於香港而家嘅情況係咪？包括呢啲咁嘅所謂移民政策啊，個立場都係一樣嘅啊。咁係咩立場咧？就係抗衡你中共喺香港對香港人嘅呢一種政治打壓。是吗？拜登讲得好清楚嘅，是为咗喺香港被剥夺自由保障嘅呢啲香港居民提供安全嘅避难所，可以促进美国喺呢一个地区嘅利益。美国将会继续坚定支持香港人民。咪讲晒啦，是咪？咁你共产党梗系兴啦，俾佢咁样讲，是咪？俾即系呢种做法，佢梗系兴啦，是咪？咁呢个兴就大家都啊，即系。好易明白嘅，點解會興咧？係咪？咁點解佢會咁做咧？美國咁你又照下塊鏡啦，共產黨唔信鏡就信下盤水，再唔信盤水咧，習近平就照下篤尿，睇下你幾樣衰。喺香港呢種道行逆施所作所為係咪？即係神人共憤係咪？你話哦，美國係利用香港問題啊，即係去同呢個中國討價還價係咪？或者作為一個政治談判嘅籌碼啊 ，whatever， 你任你講係咪？当佢有呢一个咁嘅动机，但佢做呢件事系对香港人有好处嘅，系咪？亦都凸显咗一个现象，就系大家都要走佬啊！而家香港系咪？有得走就要走啊！咁而家咪俾个空间你嘛？你去到美国，你可以延期居留喺度，系咪？佢用法律上规定俾你可以继续留喺度。如果你系2021年8月5号或者之前去美国嘅，喂，你可以留到。 即系呢个2023年到期嗰18月再加两年，咁所以我即系我有啲朋友，咁佢话谂住啊，屋企有人喺美国要办呢一个绿卡，佢都唔使办啦，大佬系咪先？办嚟做咩啫？唔需要办啦，系咪？三年几，如果年纪大嘅，屌你住得几多年咧？系咪？所以啲人话你有英文嘅，你唔去美国，我使咩去美国啫？我揸住个 visa， 我又可以住半年，系咪？咁我跟住离开一个月都翻翻去，又住多半年。而家如果我去美国，我住几年喎、啊，大佬，系嘛？咁点解会咁咧？系嘛？咁你共产党自己照下块镜啦，系咪？咁当然梗系庆啦，系咪？咁所以我哋睇到呢个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嘅发言人就讲嘢：拜登政府此举进一步暴露美国破坏香港稳定和压制中国发展嘅险恶用心。敦促美國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嗱呢個咧就係官方辭令行禮如儀嚇，佢講嘅就唔講唔得，咁咪要講咯。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嘅發言人啊，咁因為佢係住喺華盛頓，咁呢個係大使館，咁呢個係外交問題，咁佢話呢個做法咧就係破壞，進一步暴露美國破壞香港穩定，點破壞香港穩定啫？喂！毛泽东讲的天要下雨粮要嫁人，当香港居民觉得香港留在这里没意思，他要离开香港的，那这个跟美国破坏香港稳定压制中国发展有什么关系呢？请问是不是？哦，那就是说你承认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吸引到香港人去美国，是不是？香港是不值得这些香港人留在这里的，咁即係话你做衰嘢做得太多啦，香港人先至走㗎嘛。如果你呢种讲法係啱嘅，即係话你自己冚自己咋嘛，其实係啱啱嘛。如果从一个所谓我头先讲个迁徙自由、出入境自由，我鍾意去边度住都得嘅，呢个係我基本权利嚟嘅。咁有乜关系？关人哋咩事呢？咁人哋打开道门欢迎你去，咁有乜问题呢？係咪等于欢迎你香港人去，或者欢迎你美国人，你中国人去，你都应该觉得啊，多谢美国，应该系要咁啊嘛，大佬。喂，你真系双重标准喎、啊，人哋喂对中国去美国留学嗰啲学生，佢可能有一啲限制，有啲条件限制增加咗一啲限制嘅话，你喺度鬼三草啊，你又闹人喎、啊，喂，点解唔俾我哋啲学生去读书啊？咁样，屌你真系。咁而家香港人系嘛？你不如就唔俾香港人出境咪得咯？咁人哋就唔可以破坏香港稳定同埋压制中国发展嘅，即系呢一种咁嘅险恶用心就不得逞噶啦嘛，系咪？咪逻辑上咪应该咁讲先，系咪？你话而家美国延迟呢一个 DED 计划，就系破坏香港稳定同埋压制中国发展。咁呢种讲法？如果是啱的话，咁即係证明你屌你真係你衰嘢做得多嘛，大佬。香港根本唔值得啲香港人留低，係咪？有地方就要即係收留佢，或者有人俾佢去住嘅佢就去㗎啦，啱唔啱啊？係咪？咁你哄啲留学生就去读书，係咪？跟住就係偷人嗰啲科技，係咪？咁就得，係咪？而家人哋加啲条件限制，你系诈认系嘛？我呢、這个好笑嘅，我觉得啊。咁跟住咧，香港政府啊，梗系要鹦鹉学舌啦，要紧跟中央啦，要发表声明啦，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屌你啫，用啲新啲嘅词汇啦，唔该你。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涉港备忘录双重标准的虚伪行为，明显是政治凌驾法律的卑劣脚具。什么叫政治凌驾法律呢？屌你，人家出个备忘录是吧？跟着这个移民局的執行是吧？就这么简单的嘛，那个是总统来的，是吧？好笑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是吧？咁呢一個政府發言人就話咧，我哋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喺所謂備忘錄針對呢個香港國安法所作嘅毫無事實、蓄意抹黑。美國政府毫不掩飾，明言佢最新嘅舉措基於其外交政策利益，充分顯露呢個險惡用心同埋霸權野蠻啊！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務，每個國家都有責任、有權利和權利維護佢安全，係嘛？咁講呢啲就廢話嚟嘅啦，大佬。你嗰個國安法，屌你係打壓人權噶嘛？人哋嘅國安法係一個民選嘅國會通過噶嘛，大佬，係咪？而人哋制定呢啲國安法或者修改啲相關法律嘅時候，第一個要考慮嘅就係人權啊嘛。點同你啫？係咪？所以香港政府嗰度一大段聲明咧，即係你只會即係話俾人聽啊，你就係咁醜惡嘅啊，呢、這個叫自暴其醜，係嘛？咁當然外交部駐港公署又喺度啊嘈啦，美方借所謂備忘錄干預香港事務手段拙劣，注定與失敗收場。點樣失敗呢？屌好撚成功喎、啊！我覺得佢而家屌你老味，白痴嚟嘅，充分暴露咗美國唯恐香港不亂嘅險惡用心。喂，你而家有咗國安法，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而家愛國者治港，屌你所有嗰啲泛民主派、反對派俾你拉曬去坐監，係咪啊？跟住千幾個大學生又俾你拉去坐監，係咪啊？屌你咪，你而家係由你自己講嘛，由亂及治，由治及興啊嘛。屌你老味，由既然你系由乱及治，由治及兴，咁啊点会即系美国嗰个唯恐香港不乱嘅险恶用心，点会得逞啫？系咪嘛？咁而家你留喺香港唔走嗰啲，肯定系支持你啦，系嘛？如果用你嗰个角度嚟睇，系嘛？大家都爱国爱港，有咩事啫？你关人哋咩事啫？系嘛？咁只不过而家仲留喺美国嗰啲人，佢唔想翻香港，咁佢俾个机会佢唔使翻香港，咁解啫嘛？屌你咪你讲咩啫？而家喺度，屌你白痴，话你白痴，梗系唔系啦，你梗系唔系白痴啦。屌你咪，即系呢个叫贼喊捉贼，抹黑别人又还唔到自己清白。香港点解会沦落到咁样？系咪？点解会喂两年来净移出嘅人口二十几万？系咪？啲中产阶级个个都即系要走，系咪？有钱嘅又走，中产阶级又要走。大陸都係啊，中國都係啊，唔係淨係香港啊。咁你不如唔好俾佢哋出境咪得咯。咁你而家又要喂，又唔使隔離，屌你又出入自如，你俾人出境咪梗係走啦，係咪？唔走嗰個咪好撚笨柒啊，係咪先？好，唞下先，啊，講咗半粒鐘。